印度教对于梦境有颇详细的记录，他们认为在睡眠状态之下，人们的思维会容易和各种神明联系，甚至认为梦境实际比人们清醒的时候更真实。神明通过梦境教导生命之余，还会令到人了解因果轮回的真相，所以有些梦是人的前生故事。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14，发梦。 好，继续回到嚟魔星岭四号，今日咧讲梦啊， 发梦 十四， 系 点解要十四咧？ 心水清嘅会知嘅，我唔讲，我唔解。 我每次一问這些呢啲咧，就好多好多反应噶。 喂，我有时觉得心水清嘅听众啊，一定会知噶啦。嗱、嗯，你唔好叫我答 ，OK？ 心水清嘅一定会知点解，OK？ 咁但系讲发梦咧，即系话我去旅行之前话咁样谂啊，不如讲下发梦啦，或者梦嘅解释，即系唔系全部可以一定解释得到，不过尝试用其中一个角度或其中一个专家去解释咁样啦、嗯。因为你知道梦系冇一个系统性嘅，即系 唔系一个实质嘅项目啊， 系咯， 即系冇话以往嘅经验系点点，又可以跟住实质咁样去做， 冇错啦， 推理咁。 因为你知道有时有啲梦咧，有人咁讲几好嘅，就话梦唔系一个科学，系一个艺术。嗱，呢个就我觉得好好啦。 OK， 即系你用艺术角度去讲梦嘅话，你就冇得去拗嘅。你用咗科学就好大镬啦。你咩叫科学先？ 科学有根有据噶。 但系你讲紧梦系调查咗几多千、几多万、几多十万个人发梦去统计，从成为一样嘢咧，又好难有一个科学嘅根据嘅。 系。 咁所以我哋就姑且用其中一个角度去睇。但系咧、嗯，我想讲就系当时我就谂住啊，好啦，翻嚟就去讲发梦啦咁样。咁就同两个朋友咧就去旅行啦咁样。咁首先我去马来西亚玩嘅，之后咧就再去到新加坡玩咁样。咁我讲少少我个其中一个朋友嘅背景先啦。咁佢咧就系、是、本身系做香港社会福利界嘅一个、嗯、即系工作人员嚟嘅。咁佢就 take care， 即系而家就转咗去做老人科嗰边嘅。咁于是乎佢对老人嘅服务亦都好有热诚啦，亦都好即系热衷佢工作啦。咁咧，佢咧就喺到新加坡嗰晚咧，咁、我咧就首先，因为嗰间酒店佢 upgrade 咗我哋啦，非常之舒服啦。 点解咁好咧？ 系啊，又有露台又成，真系我都唔明。 你哋有男有女嘅？ 有男有女噶，但系我哋分开唔同房噶嘛，但系佢 upgrade 晒我哋啊，仲要咧嗰、那个 upgrade 咧，如果系要计翻钱嘅话，每间房系多即系贵系贵，我哋 book 个房差唔多六七百蚊噶，好抵噶，但系唔紧要。即系我曾几何时谂紧，唔通间房 有啲嘢、 啊，有嘢。 一入到去马来西亚，你冇圣经噶、 啊。诶、欸，唔系，我哋去咗新加坡啊，我先吓。 新加坡， 新加坡，新加坡我都冇理。但我心谂，咦，点解咁好死嘅咧？点解会 upgrade 我哋、 啊？ 我又用呢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样我心谂，诶、欸，唔好理，我讲一靓间房，舒服去啦，咁样瞓。咁第一晚，嗱、真系我唔知系因为我心理作用啊，定系咁巧啊？我第一晚发梦咧，我醒个即系第一晚瞓觉咧，我醒咗几次。其中有一次我醒嗰时咧，我醒嗰刻我心谂，咦，四点几，凌晨四点几，因为我发咗个怪梦，所以我醒嘅。 系 嗰、个梦咧，真系千祈唔好俾我哋有我哋隔篱一商业电台第一台嗰啲主持听到，因为我梦到佢哋两个。点解咧？当时咧， 边 系我会开名嘅，放心，佢、一定唔会听嘅，因为咧。我当时咧嘅发梦咧就知道有一个嘅艺人 系 就死亡咗吓，但系咧、那个艺人咧我到而家都因为我 上个礼拜死 唔系喺个梦里边死啊、 哦， 但系我喺个梦醒嗰刻咧我认唔翻嗰个系边个艺人啊 ？OK OK， 但系咧我嗰个艺人 出唔出名嘅先？ 我喺梦里边记得佢系出名嘅，咁咧就系死系仲要系惨死 歌手。 唔知 演员 唔知啊，惨死，仲要喺个梦里面好似系疑似被谋杀死嘅。 哦 ，OK， 仲要系件事咧震撼咗香港个即系市民嘅。 为情， 唔知 ，OK， 但系个故事都唔关，即系梦里面嘅故事都唔关嗰个被杀，未到 main point， 而系突然间呢个画面咧就出现咗喺商业电台嘅走廊度啦。咁我就喺个一台嘅直播室外边咧，就遇到 一二台捞埋嘅啫，其实 你 都系出边嘅啫， 你唔好咁白。咁咧就遇到一个咧，我同佢唔熟，亦都冇乜倾过偈，可能只系喺商台的走廊见过两三次面， 系啦， 亦都从来冇倾过偈噶吓嘅一个主持，就系车婉婉， 同埋 林海峰企林晓峰企喺隔篱 ，OK， 但我冇同林晓峰倾偈，但我同紧阿车婉婉倾偈，但我同佢唔熟，即系唔熟嘅，唔识嘅，即系净系即系撞过噶啫。咁阿车婉婉就话：，好惊，好惊啊，好惊啊，我惊我都会被杀啊！即系讲到嗰个场面就系咩咧？这个艺人被杀咧，好似系一个连环事件，即系话将会陆陆续续有艺人被杀。 即系你睇翻埋先，你梦境入边见到有呢一个艺人嘅 死亡事件 新闻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喺商业一台嘅录音室出边就相遇到阿车婉婉同埋 林晓峰，系啦。 咁于是乎佢就同你讲， 阿车婉就不断讲好惊，佢好惊，咁总之嗰种。惊喺我个梦里边系好即系好忧虑噶，佢话佢惊佢将会系第二个被杀嘅人， 即系连环案 系啦，一路惊一路惊。咁但系咧，我记得咧，阿林晓峰就好镇定，就不断同车婉婉讲放心啦，冇事嘅，可能第二个死嘅唔会系你咧，仲要系咁讲嘅。 哇！ 咁我就好即系咁，我好奇怪。咁就喺突然间四点几嘅凌晨，突然间就扎醒咗啦，我心谂吓。我半夜三更竟然梦到车婉婉话会即系将会惊死，仲要之前有一个嘅艺人已经被杀。哇，我觉得好奇怪啊！呢个梦你明唔明啊？ 真系好奇怪， 好奇怪。 即系唔系奇奇怪？嗱，正所谓我哋成日讲啊，日有所思就夜有所梦。 系啊，但系 你又同系啦，你又同我又唔系好熟， 我同佢哋又唔熟。我又冇同佢哋有任何拉架，仲要我喺新加坡、马来西亚唔会同佢哋有拉楞噶嘛？你明明我冇任何拉楞噶嘛？咁无端端点会突然间梦到一个艺人俾人杀咗之后，个车婉婉会喺个商台度话佢好惊第二个俾人杀？ 会唔会上个礼拜佢哋喺佢哋嘅节目嗰度讲你啊？ 啊！如果有听一台嘅就唔该话翻俾我听系咪有啲咁嘅事啦？ 啊！ 但系我你知唔知我当时我心谂死啦，唔通真系 touch wood？佢哋真係有人有事，但係我返嚟觉得冇啊，应该冇事啊，陈俊冇事啊，佢哋係咪 但係咁点呢，后来就乜事都冇。 乜事都冇。咁我就醒咗 ,ok, 咁我就只不过呢，我諗可能有个怪梦啫，好啦。个气郁唔喺我度，其实 啊，仲未完， 唔系个气郁唔喺我度。O K， 咁第二朝起身去食早餐啦，咁我就我哋几个人就去咗新加坡唐人街牛车水嗰度食嗰啲 牛车面， 嗰度叫做牛车水大楼咧，就是、以前嗰啲地摊咧就搬晒上去 嗰啲红色嗰啲啊， 系啦系啦，好好食噶啲嘢。O K， 咁我哋一路食嘅时候，我就讲开，哇，琴晚发梦，我发咗个怪梦，我就讲翻即系车婉婉呢件事俾佢听。咁突然间我话做老人服务嗰个朋友咧，佢就话：哎呀，我琴晚又发梦、哦， 同一个梦， 唔系嗱，要同一个梦走嘅。佢话但我又系牵涉到死人、哦，哇！ 喂，咪住你个朋友喺隔篱房， 隔篱房对面房。 O、okay、K， 之后你知唔知我当时心里面谂，唔通 up 呢间房真系有啲邪钉，你明唔明啊？咁、 哦、 我就问佢：我话你个梦系点噶？佢话我个梦就好恐怖噶，恐怖地系又系凌晨四点几扎醒，即系我正谂死啦，应该唔好俾佢 up 呢间房。咁咧，我哋问佢：你讲下你个梦点嘅？佢话：嗱，我个梦系咁嘅，我个梦咧系当时咧就见到一个老人家，佢识嘅个老人家。咁咧就喺佢知道个老人家系死咗嘅， 系 吓喺个梦里边，仲要系咧，其实咧就已经瘫咗喺其中一个位咧，就已经宣布死亡噶啦。OK， 咁突然间咧，就嗰个死咗个老人家咧，就喺度抽搐，啲手脚喺突然间喐，好似丧尸回魂咁样啊！咁突然间咧，有个护士咧就行埋嚟，就大声讲，佢话。哇，咁都死唔去，有冇搞错啊？好，等等，整啲毒膏你食先，塞入佢口度。佢话嗱，咁食咗咧，你死咗之后再复活啲咧，就再会死翻啊，咁样。咁系咁，之后咧佢再抽搐，再喺度好似好伤心咁，之后咧就又死嘅。但系我问咧，好似话个肚咧已经俾人劏开咗啊，可以解剖咁嘅状态。咁突然间又挣扎，咁咧另外一个护士咧就喺度讲，就话因为咧可能怀疑佢可能嗰个身体下部分咧有啲嘅问题嘅。咁仲要咧突然间有个人咧就攞咗个相机，个护士攞咗个相机。 掹开咗个尸体条裤去影佢下体，即系其实好恐怖嘅成件事。之后咧个尸体又喺度喐咁样，又见到那个老人家就喺度喊啊，即系嗰样啊，即系最后屘就即系都即系正式死亡咗，就离开咗咁样啦。OK， 咁佢就话：，哇，我朋友就话：，哇，好恐怖，好寒，因为佢系。我话少背景俾你听，就系佢咧系唔系好中意呢啲古灵精怪嘅故事啊，又唔会好热衷去听鬼故啊，系一个好正常，甚至咧佢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嚟添嘅。OK， 咁哇，点解发个咁恐怖嘅怪梦嘅咧？咁样呢样嗰样，咁讲到呢度嘅时候，哇，咁奇怪，我琴晚又发一个咁即系死人嘅梦，你又发一个死人梦，仲恐怖过我添。咁即系咧，佢个老婆咧喺隔篱就戳一戳佢嘅手，佢话你系咪应该话俾阿云海听，你梦到嗰老人家系边个咧？我话吓有分别嘅咩？有啊，佢老公就话啦，其实嗰个老人家我识嘅，系我服务其中一个对象嚟嘅， 吓 识嘅吓。咁咧之后佢话，其实仲有一样嘢咧系好奇怪嘅，系、因为我哋去旅行之前两日咧，嗰个老人家系突发性死咗嘅。 喂，咁呢个唔系斋梦境喎、 啊。你听我讲埋先，你听我讲埋先。咁我话，诶、咁你我话你系咪你有份服务佢噶？佢话唔单止服务添，佢嗰日死嗰日咧，原本就好好地地有另一个工作人员去 take care 紧佢嘅。咁咧去到嘅时候咧，就佢话要食嘢，食完嘢之后咧就话要扶佢房，即系翻个房度坐低瞓低。咁一放低之后冇耐，突然间就发觉佢冇呼吸冇心跳，咁就急 call 咧。我呢个朋友咧就由好远咁坐的士过嚟去睇佢之后咧就报咗警啦，当然啦。救伤车嚟之前咧，佢就去，因为佢识急救噶嘛，又去心外压啊，又去帮佢扫背啊，其他嘢就完全都救唔到啦，冇晒心跳噶啦。佢就系呢个老人家。后来警即系嗰个救伤车嚟到就送咗去医院，送咗医院之前已经宣布死亡噶啦、啊，死咗噶啦，即系佢系直接面对面见到佢死嘅。OK， 咁我突然间听完佢呢个故事，我就话吓，你旅行之前两日，佢系啊，咁我话。你琴晚梦到佢？系啊，我话琴晚咪头七咯。 嗯， 之后佢就话吓、啊，我冇谂过呢啲嘢，因为佢系基督徒嚟噶嘛，我冇谂过呢啲嘢。话你数下嗱 ，exactly， 佢话系 ，exactly， 琴晚即系嗰晚我发梦嗰阵，琴晚就系嗰个老人家死嘅头七。 喂，但系我觉得咁、啊。即系呢位朋友，佢话晒咧都系呢位嘅老人家临去之前都系帮紧佢做嘢 啊，系啊。 但系嗱个梦境系 有少少恐怖噶， 系咯，咁样俾人即执死咗。 但系最屘都佢好安详去嘅，不过嗰即之前嗰幕系恐怖咯， 系咯。 咁我就问佢，我就再 detail 问佢，我吓、啊、我头七、啊，咁我就问佢，我话咁，我话呢个老人家有冇儿女嘅？冇。你算唔算系佢其中一个亲人咧？都算。我话喂，大佬，我好感动、啊。其实呢件事，因为你去新加坡，我都同你嚟报梦、啊，你明唔明啊？咁 即系有时我都觉得有时呢样嘢咧，好难讲。我觉得尤其是我唔知啦，嗱，即系正所谓头七呢样嘢，究竟系点样计算出嚟嘅呢？即系点样？边个话俾大家听系第七日先？即系好得意噶嘛？ 传统咯， 系即系嗱个传统 或者系佛教与道教嘅传统。 点解会即系我话即系离开咗之后，点解唔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系要喺第七日嘅咧？ 咁呢个系传统嚟噶嘛？但系个问题系咁。 但系嗱，我就系正正想讲，就是、往往就系因为呢个第七日咧、都会有即系如果大家系仍即系为咗呢个亡者去做一件事嘅话，往往都有啲事嘅、哦。 但系咁，仲要系你知我呢件事点样觉得系好吊诡咧？就因为第一，佢系一个虔诚嘅基督徒啦， 系 佢唔信头七嘅。第一， 系 你明唔明啊？ 系 第二就系佢冇谂过呢件事噶。 系 第二、第三，系一个完全冇呢个信仰嘅谂法嘅人。而佢死之前，去照顾咗一个老人家。啊，唔系 ，sorry， 个老人家死之前，佢照顾咗个老人家，讲到好似佢死咁 ，sorry 啊。咁之后，佢真系喺第七晚，佢见到佢报梦。咁呢个可信性就会同佢一般我哋可能接触嘅人嘅讲法咧，就有少少即系唔同啦。 系， 咁佢仲要话吓。 即係聽完我咁樣講啫，佢話我冇諗過呢個關頭七事喎、哦。咁佢就話，咁但係佢去嘅時候都算係咁樣去，而點解佢喺我夢裏面好似變得好慘、好掙扎咁樣咧？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即係佢話俾你聽，佢之前真係好辛苦，而之後佢就真係好即係所謂嘅安全咁去咗啦。好似你個夢裏面 last 佢都真係安全死咗啦，去咗啦。咁可能佢又冇兒女。咁佢最拉尾可能就喺即系所谓离开呢个中阴身嘅时候，同你讲一声，用一个梦境话 friend 俾你听，我走啦咁样，都好啊，都算系一个好圆满嘅结局啊。佢就你谂下，幻想系喺个大排档里边，即系佢突然间听我讲完之后，谂咗一阵，佢就话：我都系决定唔信呢样嘢。佢话我系基督徒嚟嘅，我唔信呢样嘢嘅咁样。但喺我心目中，我真系好吊诡。 系。 仲要系我谂住去之前系讲发梦噶嘛、之后竟然喺嗰晚我又发咗个怪梦，佢又发咗个怪梦，咁你话系咪真系成件事系一个几奇怪咧？即系我唔可以，即系当然我唔可以好肯定就话嗰个老人家真系同你报梦、但系个机会率几高咯。 但系咧嗱，以往咧，譬如呢啲咧，嗱头先咧。你嗰个梦啊，唔知点啦，到而家都吓。 唔知啊，希望千祈车远远唔好听翻啊。 啊，咁但系咧。就变相咧，嗱以往咧，嗱你个朋友个梦咧就系、是， 我想查开少少，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真系知道有一个故事关于佢嘅，但系我唔想喺 on air 讲啊。 我哋仲有几分钟会有个 break 啊，我想听啊。喂，即系我头先想讲啊，我话咧，通常咧梦境发生嘅嘢咧，我哋大部分人咧十件事入边喺梦境见到咧，通常占七八件咧都系好似系预知未来咁样嘅，通常都。有时譬如话、我哋系啦，现实生活咧、我哋突然间发生一啲嘢，譬如我今日同云海喺百屋入边倾紧偈，呢个 picture 可能阿陈强就喺出边咁样，呢、个 picture 可能，咦，你突然间会有咁嘅，诶，点解咁熟口面嘅？ 好似遇过、 啊，点解好似见过？嗱，我相信咧，我哋好多嘅听众咧、都有呢一份嘅感觉嘅、但系头先你讲嗰你同你朋友所发生嘅梦境咧，系唔同呢样，完全两回事、啊。 喂，但我哋唔想讲预言或者咩呼先啦，但我想问一样嘢先，阿祖你发梦咧系发黑白嘅定彩色嘅？ 彩色 系嘛？阿陈强咧，你发梦系发黑白定彩色嘅？彩色嘅系嘛 ？OK， 因为我发梦都系彩色嘅。咁 我好立体嘅我啲梦 系，唔系因为我虽然系彩色，但我就唔系好 colorful 嘅，即系我系暗少少嘅。 咁啊似你嘅人 暗少少， 唔系你嘅人不嬲唔中意 colorful。 系啊，我唔中意 colorful。 可能你个脑袋入边咧。本身嗰个嘅思维都系黑白灰咁嗰几只、 都唔系，我都中意其他颜色，但系例如我有啲色好憎嘅，例如我黄色，其 sharp 嘅黄色咧，我系憎到爆嘅。 系， 如果我屋企出现呢啲嘢，我会抌咗佢嘅。 O K， 咁即系我唔中意 colorful 嘅颜色嘅。咁但系因为我听过有人讲咧，佢发梦系黑白嘅。咁我心谂啊，点解咁得意嘅咧？点解有啲人发梦黑白，有啲人发梦系彩色嘅咧？咁当然我问过大部分人都系发梦系彩色嘅吓。咁根據阿 David 咧，佢呢本書講咧，佢以佢哋角度同埋佢將呢個即係咁多年嚟嘅一啲嘅統計啦，咁或者同埋學翻以前心理學角度咧，佢可以形容到，如果啲夢境一啲顏色咧，尤其是可能每一次發夢有啲顏色會深淺多啲噶嘛，即係例如呢個夢可能藍色多啲嘅，呢個夢係黑色多啲嘅，咁啊代表咗少少嘢，不如我哋逐個 point 去講下啦。 好啊， 嗱佢話如果咧。呢、这个你个梦境里面系以蓝色为主嘅话咧，佢咧就可能系代表你心里边咧心境里边咧就系、是、比较安宁，或者系觉得系好高尚，感觉高尚。 边种蓝色咧？ 佢冇 detail 形容，总之系蓝色啫吓。咁、但系咧，亦都有可能系代表咩咧？系好沮丧，或者系好消沉，意照消沉。 哇，好对比、 系啊，即系可能你要自己估翻咯。即系例如我发咗个梦系咁，你要谂翻自己啊，我系咪意照消沉？ 配翻嗰个环境、 或者系安静咧咁样。好啦，第二个就系黑色。黑色咧，佢话咧一系咧就系预言，即系代表你自己心里边嘅一种死亡嘅感觉。或者咧系庄严，咁我梗系拜庄严啦，系咪先？ 你无啦啦梦境，如果见到自己话死亡，你系撞鬼咩？ 咪咯，啊！但系咧，佢话如果咖啡色咧，如果你嘅梦境大部分系咖啡色嘅话咧，即系当然唔系次次啦，可能有一次啦。佢话原来啊，呢、這个我谂都谂唔到。佢话你可能心里边咧有个投射系咩咧？你好好淫舌啊！ 乜淫舌加变咗啡色嘅咩？唔系黄色嘅咩？ 嗱系啦，我不嬲都以为系黄色系淫舌嘅，原来咖啡色系淫舌。 哇！但系你知唔知艺术角度啡色系代表咩啊？系代表稳重、哦、大地咁解喎，因为 咁可能想系梦同 系咯， 红咯， 咁远变咗淫亵嘅啦。 嗱，如果系灰色咧，就代表你咧冇乜感觉，即系中立啊，冇乜态度啊，同、缺乏激情嘅。 呢、个都似即系灰色啊！我哋而家后生仔形容啦，啲人好灰啊，系好灰，即系冇乜激情，冇乜想象力啦。 系啦，咁但系绿色咧，如果俾你估好简单啦，绿色又代表咩咧？ 生命力。 佢代表繁，即系繁育啦，吓、即系繁盛啦。 Evergreen 系啦。更新啦，甚至系代表财富啦。但系佢话如果另一面去睇绿色嘅话咧，原来代表贪婪同埋妒忌。 贪婪同妒忌。 嗯。 哦。 奇怪啊！ 真系奇怪。 系啦，好啦，如果红色咧，我一路都以为红色系热情啊、 烈士啊、壮烈啊。 系咯。 轰烈啊。 类似啦，但系如果以佢角度讲咧，就系红色系代表牺牲。 哦，都系殉道咯， 系啦，或者俾人羞辱 啊，都系， 或者系身体嗰个段时间有伤害到，俾人可能整伤咗啊， 即系 流血系啦。但系仲有一样嘢咧， 权力， 我就估唔到佢冇写权力，佢代表性 啊， 红色、啊，我又唔系好明呢个，但算啦， 好少可红色系代表性， 系咯，我一路都以为系黄色噶，原来系头先讲嗰个咖啡色系啦，红色都系。好啦，到呢个橙黄色系咩呢？啊，橙黄色我就心里面谂，我有冇发过橙色嘅梦呢？都好似有嘅，但佢嘅讲法就 即系点啊？成个你见到成个 picture 都系橙色， 主调系橙色。 哇！ 佢、橙色嘅梦人呢，原来呢，佢系咩呢？当时你发梦嘅期间呢，就系想去冒险， 系 或者你生命出现咗变化，咁就会橙色噶啦。好啦，仲要你落嚟咯，紫色。哇！紫色我就当时我谂啊，紫色会系咩咧？唔通浪漫？佢话唔系，原来紫色咧就代表咧你好稳重、好庄严。而咧，如果你当时发呢个梦嘅话咧，你系喺嗰段人生期间咧，好积极咁去面对紧你嘅生活。 嗯， 点系几奇怪啊 ？OK 喎 ，OK 喎，反而去到黄色啦。 系 黄色，我不嬲都以为同性有关嘅，系啦，以为啦。点知咧，黄色咧？哇！真系我估都估唔到，如果你梦到黄色， 勤力读书，孝顺父母， 有咁嘅接近， 系 话咩咧？系代表你而家开始被启蒙，开始嘅脑筋被开化， 吓、 而咧 黄色、 啊，黄色啊！但系如果另一个角度去睇咧，就系、是、你当时嘅心态咧系内弱，同埋你系会患病，先至会发呢啲黄色嘅梦嘅啫。咁我就真係完全估唔到喎、 啊。喂，又好得意喎。嗱，你患病内弱、但係你个相对面嗰个呢，就係、是、你受到启蒙啊， 开发。 即係完全係两样嘢嚟㗎喎。 可能即係话每一件事有两个即係对立系啦。咁最啱尾佢讲啦，就话白色嘅话呢。 纯洁啦。 咦，冇错啦。嗱，白色呢个係纯洁啦、完整啦、神圣啦。但係如果用一个唔好嘅角度去睇咧，即系话如果你突然间嗰阵时间，你系突然间你用白色嘅梦境，但系你觉得自己唔系纯洁嘅，你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宗教神圣嗰啲人嚟嘅话咧，佢话呢个解释系咩咧？你当时觉得好空虚， 又系空虚 ，lonely， 哇 哇，咁我心谂原来梦嘅颜色有两面睇咯。嗱、不如咁啦，翻转头咧，我哋讲啲 case， 即系话唔系 case， 即系话你梦到一啲实物， 系 嗰啲实物喺阿 David 嘅即系个咁多年嘅统计里边。佢覺得係代表咗啲咩象徵呢？翻嚟再講啦。 港英時期嘅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簡稱 SB， 早於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納入皇家香港警察編制。表面上由警隊負責，但係實際上完全獨立運作，並直接由英國軍情五處 MI5 指揮，所以係昔日香港最神秘嘅部門。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